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去年年初国会大楼发生的骚乱事件举行公听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汤普森警告，促使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示威者闯入国会大楼事件背后的阴谋仍然对美国的民主构成威胁。汤普森说，委员会获得大量证据显示特朗普在2020年12月19号在社交网站的贴文，扬言1月6号在华盛顿会有大规模抗议活动，激发极右组织守势者和骄傲男孩和其他的极端主义团体参与。在会上作证的一名国会警员形容当时好像战争一样，情况非常混乱，有警员流血倒地，有人呕吐，有人面上流血，认为当时需要处理的事情远超过任何执法人员受训时候的范围。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和南丫岛雨势较大，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嘅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一零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再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5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80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7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64升1.4，阿里巴巴112.8升1.5，腾讯控股393.8跌1蚊，美团206蚊系升4.2，盈富基金22.14跌2仙，快手87.6升2.5，比亚迪股份314.8升14.8，京东集团252蚊升2.8。南方恒生科技4.73系升3.6，网易172.4升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15，瑞士法郎8.022，澳元5.58，加元6.183，新西兰元5.03，欧元8.349。每百日元对港元5.8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6点，跌419点。港金报17,26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4.25美元，卖出1,8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中环云咸街有突发事件嘅封路啦，咁而家已经系处理好，封路重开啊。云咸街介乎阿不乐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啦，全线解封。咁而家坚道嘅车就可以左转翻去阿不乐道啦。咁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就系云咸街介乎阿不乐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啦，全线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玛利曼小学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小食的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好易超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皇后大道东146-152号名人大楼、香港仔田湾村田丽楼、牛头角上村常荣楼、蓝田平田村平善楼、旺角上海街711号荔枝角道57-61号荣光大厦、油麻地德成街1-5号康源阁 A 座和 B 座、深水埗荣昌村荣杰楼、又一村玉兰楼9号玉宝阁、油塘高长苑高伦阁、何文田仁礼花园 C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比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仲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一到食晏时间，我哋就会出现啦吓，风雨情不改啊！嚟到礼拜五咧，出边嘅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大家要小心啲啊吓。 但唔紧要，我心情好开心、啊。 点解呢吓？ 因为星期五啦嘛 ，Happy Friday 系啊。咁啊，但系我哋咧楼上嗰啲即系 office 嘅姐姐咁样咧，未必好似你咁开心噶。 点解？ 因为咧佢哋咧如果冇带饭嘅话咧，就要准备打电话去咧嗌外卖啦。咁你知嘅落。遇嗌外賣係麻煩嘅啦，兼且咧，譬如你同佢講一啲咧你想食嘅飯咧，問佢會唔會整嘅話咧，佢哋係唔知嘅，因為佢哋除咗 A、B、C、D 餐之外咧，佢哋唔知呢個食有第二啲嘢食。 又係喎、啊，尤其是咧，我認識到有啲姐姐或者靚女咧，其實去街市買餸咧，連嗰個食材係啲乜 嘢佢都唔係 好識分嘅，係啦。杜文慧，杜文慧， 係杜文慧。其中一個，仲有好多好多，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咧，即係叫做靚靚共咁樣啦。去到街市買菜咧，嗰啲姐姐都問你：喂，點解你嚟買餸嘅？你識煮飯嘅咩？係咪一啲女仔而家啲時喺女仔唔識煮飯？ 哦，咁啊係，有好多女仔都十指不掂陽春水，即係唔使入廚房嘅，即係由細到大咧，阿媽已經話。你手唔系做呢啲嘢㗎咁样㗎嘛。 两睇啦，即係我觉得呢一个系基本嘅求生技能嚟嘅，咁即係等于游水啦，即係你识少少一定好啲嘅， 哇，好大口气啊，佢话基本嘅求生技能㗎，佢就之前都唔识㗎。 但我信李志光识喎，因为李志光起码嘴刁先，又收大，即係你爸爸又入即係整嘢食㗎嘛，煮嘢食㗎嘛，佢识拣，佢识分晒边啲系好食唔好食已经好叻㗎啦。 同埋都识分食材系嘛？ 都识分食材，同埋都有煮下嘅，不过当然唔系话成日都成功啦，即系未必。當然有氣炸鍋，梗係爭好遠啦。 但而家叻咗好多， 又未煮話真係好叻咯。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即係以前自己盲摸摸咧，都會開心啲嘅。 係係。 咁而家計數咧，就可能會係即係準成啲咧，但係就即係完全冇技巧可言咯。即係全部都係計 number 噶。 喂，但係咧，我最近咧有個朋友咧，即係佢就過咗英國嗰度住啦，咁兩公婆嚟嘅。咁個老公咧就係一個音樂家，其實兩公婆都係音樂家嚟嘅。咁佢叫 Johnny 啦。咁啊成日咧即係喺個社交平台上面咧擺一啲 po 上去咧，就係整咗好多。唔同嘅嘢食啊，而嗰啲嘢食咧係好即係唔尋常嘅嘢食嚟噶， 即係難整嘅， 好難整。譬如整油炸鬼，你有冇自己整油炸鬼？ 油炸鬼，我諗起嗰個大鑊同埋好多好多油咧都驚啦，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哇咁勁嘅你，仲要去自己曬臘腸啊！ 晒臘腸呢個好， 自己生晒臘腸喎。咁我見到佢琴日一個 po 咧，即係佢自己整咗個北京田鴨片皮鴨咁樣自己食咁樣啦。我諗因為你去到外國咧，都好掛住即係 香港的味道啦， 中國菜啊，香港嘅味道咁樣。咁跟住我話：哇，點解咁你咁叻嘅？佢自然整埋啲點心出嚟嘅，即係自己包點心整埋出嚟。佢話原來咧，即係佢以前咧，佢公餘嘅時候，咁佢玩音樂噶嘛。公餘嘅時候咧，佢會去酒樓啊，學下嗰啲即係酒樓嘅中式點心。 哦嗯，即係都學過下嘢㗎。係 啊，好勁啊！ 咁而家就可以洗翻曬出嚟咁樣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難度咧，就係佢去咗英國嘛。係 係。 咁你英國咧未必買得齊曬所有咧煮中國菜嘅食材㗎嘛。 係啊，因為有好多食材你其實香港就好容易揾啫。你去到外國嘅時候咧，人哋。咩嚟噶？我唔识啊，咁样。 但系佢又好叻，真系揾得上。 个名字又唔同啦，吓。咁我个 friend 啊，陈汉斯去咗法国嘛。咁啊，佢又整呢一个咖喱鱼蛋，即系想整嗰啲咧街边咖喱鱼蛋 咁啦。 佢话整唔到啊，佢话因为法国嗰啲鱼蛋太靓，全部都系咧好滑啊弹牙嗰啲，佢冇嗰啲 cheap cheap 嗰啲陈皮鱼蛋啊。 咁啊，佢有鱼蛋已经好叻噶啦，佢哋未必食鱼蛋呢样嘢。 其实有即系Chinatown 啦，有即系中国人嘅超级市场咧，就系有嘅。但係佢有十種魚蛋都好啦，佢就係爭到第十一種， 哦、 就係 嗰個陳皮魚蛋， 咁啊真係好難即係整到咯。 魚蛋即係譬如可能佢哋攞啲潮州白魚蛋嗰啲好爽口嗰啲咧嘛， 索 唔到汁 係 啊，因為佢太滑太彈牙啦，索唔到。 但係頭先羅文莊你嗰啲咧就擺上網之後咧係愛嚟有好多壓 like 啦，或者好多讚啦， 即係佢自己都係自己食嘅， 即係讚，即係大家覺得勁啦。但係有啲人咧就擺上網嘅時候咧，而家就好興啊嘛，食乜啊都影下上網啦。朋友咧，我相信就有啲傻豬豬啊，咁佢就嗌咗個揚州炒飯喺啲茶餐廳度啦，咁食食下嘅時候發覺咧。哎呀，唔对路啦！影咗张相先，就摆咗上去嗰啲咧，嗰啲中伏嘅饮食区咁样啦。 咩事咧？有曱甴？ 咁啊，就大家好似好紧张咩事咧？佢就话：我哋饭里边咧，扬州炒饭啲虾咧，有啲黑色喺里边啊，系咪污糟啊？系咪有问题啊？咁啊， 啲肠嚟嘅，挑得唔干净啊！ 跟住之后，所有网民就话：你系咪未入过厨房啊？你唔知道。嗰、那個蝦係有腸嘅，有好多茶餐廳都唔會挑嘅。 但係我覺得咧，佢唔挑係唔啱，因為我最憎蝦腸嘅。 係，但係重點係嗰個女仔唔知呢啲係乜嘢嚟啊嘛。 係啊，佢就話：哎呀，佢污糟啊！點解會有啲黑色嘢喺裏邊嘅咧？ 咁又係啱嘅，又係污糟喎。不過佢唔知係蝦腸啫。但係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挑嘅。 咁係，咁啊，即係好專業嗰啲就應該會挑走咗佢靚啲啦。 不過對比翻咧，即係而家啲人咧，以前啲人真係好勁。 好勁。 以前因為我記得我嫲咧入廚房咧，係嗰只生雞咧，成日劏到咧變。哇！成碟嘢摆晒喺度， 白切鸡。 我而家你叫我去买只生鸡咧，唔知点算啊？ 系啊，其实而家好多嘢，譬如鱼都系咁啦。以前有啲人咧会买条鱼咧，生勾勾摆喺度咧，过年嘅时候咧，今日先劏一条嚟食啦咁样噶嘛。 即系而家你俾条生嘅鱼嚟，你都唔知点整，你直情唔知帮佢开肚、啊欸、 我净系识得嗰啲即系嗰啲煲鱼煲汤鱼汤嗰啲好长嗰啲叫咩鱼啊？ 好多鱼唔同 嘅，煲汤 生鱼 类似咁样咧。咁我爸系咧搵支棍咧勾晕佢先噶。佢好即系 consider 嗰啲即系动物嘅情绪，佢勾晕咗佢，然后先汤咯。 哦，系啊。我阿嫲咧又试过咧，将嗰啲鲮鱼咧即系完整一条嘅，咁起晒骨，起晒啲肉，即系将佢即系干干。但个皮要留翻嘅，跟住就剁碎嗰啲鱼肉啦，跟住塞翻落条鱼嗰度，完完整整咁煎翻条酿鲮鱼出嚟啊！ 好厉害！ 而家啲人系唔识噶啦， 要好多功夫，真系要好多功夫啊！ 手工菜嚟嘅真系，但即系同埋以前有啲人咧系会排埋个碟咧都好靓噶嘛，而家求其炒完之后攞出嚟食完就算啦。 又唔系睇下你点样咧，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嗰个玩法嘅，即系我觉得对食嘢咧，其实即系个碟啊摆得靓咧，又真系争啲嘅。 你又摆得几靓？ 我哋最叻咪摆碟咯，即系呢个煮餸咧，即系等于学问一样啊，系学海无边，学海无涯嘅，系啊，不断咁学习啊。Don't break your camera. 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through. If you're feeling down,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 Wish I was around,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 We've been doing all this late night talk. Harry Styles 的新歌 Late Night Talki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就系6月10号星期五啦。咁啊，而1962年嘅6月10号咧， 就是 Beyond 的黄家驹咧，即系出生嘅日子，咁、所以今日其实都系佢嘅生忌嚟噶。 系啊，我见到好多听众咧都话话，诶、今日咧可唔可以好歌嘅时候咧都播下家驹嘅作品啦、啊、咁样。 嗯，今日拣嚟咧就系 Beyond 嘅《冲开一切》。 哇，正，好正面啊！ 好正面啊，系 啊，正面光啊，我 系。 冲开一切呢首歌咧就 系、 是、由黄贯中咧就作词啦，黄家强咧就作曲啦，收录咧就喺 Beyond 1988年咧，即系9月6日发行嘅粤语专辑。秘密警察当中 嘅，我有买秘密警察呢一只碟嘅，因为咧其实都几鬼型嘅，同埋咧好鬼实验性，因为啲歌咧系咧即系好摇摆啦，就唔系一般我哋听开嗰啲 Canto Pop 嗰啲情情塔塔，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咧喺呢一只唱片嗰啲歌度噶。 系，我原来呢首歌咧个创作背景咧系因为原来当其时家驹咧就揾咗一个女朋友啊，咁、但系嗰个女朋友咧就话佢点解你成日咧都专注住音乐咧，唔理我噶，唔关心我噶，咁啊于是咧就向阿家驹咧提出咗一个要求，就话啦嗱。只要你可以放弃音乐，自己就跟住你走噶啦咁讲。咁但系当然啦，家驹就选择咗音乐啦，就话冲开一切咧，就喺呢个时候就表达佢为音乐写去一切嘅精神嘅理想嘅 执着。呢个女朋友蠢啫嘛，佢最中意嗰样嘢，你叫佢放弃嗰样嘢。 咪就系咯，我觉得佢好似试佢咁样。 试佢啊，因为我个 friend 又系我 friend 咧玩健身噶嘛，又系比赛啊嘛。咁佢女朋友咧成日捉佢出去食嗰啲芝士面啊，嗰啲咩即系唔肥嗰啲唔食咁样。 试验佢又系。 到最后啊，话叫佢你可唔可以放弃健身，净系要我。咁啊，咁啊，即系咪斩分手？ 系咯，点解唔可以即系同佢一齐？即系嗰啲叫咩爱屋及乌啊？ 系啊，同埋两条腿走路咁啊，你咪继续玩音乐，咪继续即系大家 happy 咯。 系咯，系咯，其实呢样 同佢一齐玩咯，或者系 咁好多嘢玩嘅，又可以去海洋公园。 唔系，好似我老公咁样，佢中意玩嗰啲，我都跟埋佢一齐玩噶。 系，佢中意睇诶积木嗰啲， 嗰啲咪同佢一齐玩咯，同一齐睇，同佢斗埋。 爱情就系咁啊，你冇理由阻碍对方嘅生活噶嘛，为咗你而改变。 不过我自己咧就系 Beyond 嘅 fans 啦，即系其实都谂起以前咧，即系做细路嘅时候咧，咁啊 Beyond 出咗一个录音带啦，即系佢又唔喺唱片铺卖嘅个录音带，佢唔知喺边度咧，即系嗰啲唔知山卡拉地方咁买嘅。 因为佢哋系地下 自资系啦， 团嚟噶嘛。 因为佢哋嗰阵时系地下，同埋嗰阵时佢哋系自资咁样啦。哇，买到之后咧，跟住我哋几个年青人喺度咧，大家 share 嚟听啊。 你哋嗰阵时应该会去高山嗰度听音乐会啦。 都有啊，系啊 ，dark entry 啊嘛，嗰啲全部都系揈头嗰啲嚟噶，好鬼劲噶，话俾你听。 同埋到现在为止咧，即系好多个 band 仔咧，佢都话咧，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听住 Beyond 嘅歌， 一定要识玩佢歌。 系啊，同埋你冇理由咧，你埋到去个 band 嗰度，喂唔识 Beyond 嘅歌唔掂啊，真系。 所以 Beyond 嘅作品咧，系影响香港乐坛咧，非常之深远嘅。今日带嚟呢一只好精彩嘅《冲开一切》Beyond。 快车通宵通街通橱闯，速度从没界限，黑夜弥漫了冲动，纵有挫折困苦，不可将我绑。我不需忠告，也刻只知道。 Beyond 啲歌咧，正在咧，佢有个位俾你去谂嘢，即系嗰啲音乐过门啊，嗰啲中间嗰啲吉他 solo 啊、intro 啊，各方面咧好正啊， 同埋我好中意咧，你自己唱完之后咧，你觉得自己个人有冲劲啊， 同埋跟住佢唱咧系好鬼 high 噶嘛，系 啊，冲开一切，今日好歌献给大家吓， 开开心心星期五啊，真系 好听一听咧，一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面向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环云咸街凌晨发生枪击案，三名男子受伤送院，其中一人背部中枪，另一人头部被斩伤，两人都昏迷。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现场发生袭击伤人事件。由懷疑拍攝到案發經過的網上片段顯示，一架深色的私家車駛至現場，多名男子持刀落車之後走向另一架七人車施襲，其中一名施襲者落車之後被另一架輕型貨車撞倒，倒地受傷。現場初步消息說，施襲者遇到對方以刀和開槍還擊。事發之後，警方封鎖雲咸街近德紀立街一段範圍，大批警員調查，捡走留在地上的多把刀和相信是弹头等证物。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本港新冠疫情，选委界的陈海欣说，第五波疫情至今都没有清零，而且感染个案回升，他关注通关首要条件是否需要本地清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過去討論通關是需要個案清零，但現時有否轉變需要與內地商討並由內地決定。他強調政府會盡最大努力壓低疫情，以防下一波來臨，目前絕大部分個案都沒有病徵，住院率亦都平穩。政府刊憲撤銷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和前副主席善仲佳、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的分銜，即日起生效。楊森和善仲佳曾經先後獲頒銀紫荊星章以及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兩人因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早前被判罪成，入獄14個月，當中善仲佳緩刑兩年，楊森今年4月已經刑滿出獄。至於戴耀廷就曾經在2001年獲頒榮譽勳章，他因為涉嫌組織或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正被還押。他早前亦都因為2014年發起佔領行動，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等，判監一年四個月。他亦都承認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宣傳雷動計劃而沒有申報，被判監10個月。南韓數千名貨車司機罷工踏入第四日，要求當局不要廢除保障司機最低工資的規定，憂慮油價高企之下司機收入會減少。罷工在今個星期二開始，南韓交通部門估計約有7500名隸屬工會的司機參與，當局和工會代表舉行會議商討解決方法。蔚山和釜山的貨櫃運輸受到今次工潮的嚴重影響，工会又呼吁其他非工会成员参与罢工。总统尹锡悦说，解决劳资纠纷应该透过法例处理，但是不能以暴力和违法的方式解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826点，跌42点，总成交88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11947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 阿里巴巴112.8升个半，恒生中国企业77.66升0.6，腾讯控股393元跌个8，美团206.6升4.8，盈富基金22.14跌2仙，快手87.45升1毫，比亚迪股份316.6升16.6，京东集团250元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升3.8，网易171.8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3.88，瑞士法郎0.979，加元1.269，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4，跌381，港金报17,260，比上日收市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15，卖出1,844.8。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再提多你一次啦，咁啊，中环嘅云咸街咧，较早前受突发事件影响啦，需要封闭啦，而家封路重开啊。云咸街介乎亚滨乐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封路重开。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理工湾位呢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对出，蓝田入口呢都是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着兰开下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沙福道对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洗衣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J1M3 Lilian Wong Act of Love。 Demo 名真係叫懸崖嘅，英國嘅白崖音效上咧，我有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咧，佢哋好多時都會用翻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咧，啲詭秘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嗰陣除就係啲好 vintage 嘅聲。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波城奔神。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निर्धारित कनी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其实每一日都会过的，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时间都不多的，你与其要在这里愁啊，跟自己说不去咬住些东西不放， 咁其實冇意思嘅。不如你選擇一個開心嘅人生。我係江欣燕，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逢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好心情經理人。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嘛，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啦，得得得！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2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有曾比特嘅《咪》啊， 另外仲有咧就系电影原声大碟啊，就系、是、Top Gun 嘅呢个《独行侠》啊。 张敬轩 Brightest Darkness， 还有 MC 张天赋的 Have a Good Time， 林家谦的 Seven， 陈雷 Honesty， 岑灵仪的 Here， 还有 Laura Jones 的 Come Away With Me 的20周年， 还有关心妍的 Emergence， 还有就是方浩文 HW1 Single。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 Mirror One and All Life 2021 西片《壮志凌魂》， 即系第一集咯。 系啊， 哇，三十几年前我仲有， 我想睇翻啊， 系咪啊？你睇翻 系啊， 仲有蜘蛛侠《不战无归》西片， 另外仲有陈柏宇嘅《Fight for Life》嘅演唱会， 张敬轩香港中乐团圣乐演唱会， 港产片《假冒女团》， 郑秀文《Listen to Me Birthday》， 张学友《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再见篇》 ，Rubber Band Child 2021 Live。 仲有就係日本片啊，就係假面之夜。 嗯，你咪睇翻即係一嘅 Top Gun 啊？ 係啊，特登去睇翻，跟住先再睇二啊嘛。 啊，你啲真係一個好嘅影迷、啊。 因為啲人話一定要睇翻先至可以拎 up 到喎、 啊。其實佢有拎 up 嘅，但你唔使一定睇翻，因為佢第二集佢都講得好清楚，呢個係邊個嚟 嘅？ 係即係講得好清楚，即係你唔睇唔睇翻，因為佢有啲舊嘅劇照喺第二集嗰度出現嘅、 哦， 所以嗰個震撼。不過其實你諗下第一集，你係咪仲係好震撼咧？ 好震撼，因為咧其實除咗個即係劇情。或者各方面好看之外咧，嗰啲歌真係好好 聽。啲歌好聽，因為其實第一集嗰個導演咧，佢好似有少少拍呢個 music, MV 啊 ，MV 啊，即係每一隻歌擺得好好噶嘛。 係， 今次真啲啦。 不如今個禮拜咧，再次推介呢個《尋人記》啊，真係非常之好睇。琴日嗰集咧講嗰個胡婆婆啊， 好好笑啊，胡婆婆。 又正面啦，又開心。睇完之後咧，覺得個人生咧，即係一定要好似佢咁樣啊。 係啊，好開心啊，同埋咧佢嘅仔都好正啊。 係啊， 係啊。我都中意咧呢一個《尋人記》咧，因為咧佢其實有好多嘢咧，佢留翻俾觀眾去諗。 嗯， 即係嗰個情懷係你自己 feel 嘅，佢完全冇好似話一定要有一個結論啊，即係人要點樣活啊咁樣。即係其實有好多個 case 俾大家，咁我諗佢都係尋人當中，琴日嗰個胡婆婆都係尋，都係年紀最大嘅一個嚟㗎啦。 應該都係啦，所以咧，即係琴日睇完咗之後咧，個人覺得好窩心啊，同埋真係即係有一個人生嘅，好似嗰個目標咁，就係、是、如果我好似佢咁樣一個生命咧，係睇翻轉頭係無悔嘅，已經 係 已經係掂。 同埋英文就甩甩聲，仲要係自學嘅，唔係喺學校學嘅，係請教啲外籍人士嘅。 真係叻啊！嗬，真係好禮俾掌聲。 以後你扮婆婆都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係啊。 扮阿胡婆婆， 因為好響啊，佢把聲。 嗯， 好，另外一個睇咗嘅咧就係我就學阿李志剛咁啦，睇下啲 N 字頭嘅紀錄片啊。 我係紀錄片之王。 係啊，所以你一定睇咗噶啦， 冇錯。 Keep Sweet pray and obey， 就是这个听话的孩子，邪教的祷告与服从。其实我包都很喜欢看这类型的纪录片的。 是啊， 即以前的大卫营那些有没有看啊？ 大卫营 那些又是这些邪教啊。 即是不是自杀那些啊？ 不是啊，又是这些邪教啊，即是可能是很多他们的信众啊，就是信晒他们啊，跟着就在这里自己组织一个团体呢，是跟外界隔绝的。 是 即是譬如里面呢有些信众呢是信到呢被人洗脑到呢，就是说在我们心目中呢，即是他们在美国的总统啊都管不到他们。 管不到他们啊，还有呢即是他的领袖就是先知。他讲的任何事都是神的一些说话。 上帝你不会挑战上帝啦，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教派其中一个教条呢就是一夫多妻。 哦， 咁佢就嗰、那个即系， 如果超 B， 你个眼神好迷茫。 唔系啊，即系我即刻谂起，我都临时哦。 就系因为咧，即系当时有个先知啦，佢哋嘅先知啦，即系八十几岁噶啦。咁、佢就一路咁样娶老婆，娶老婆，娶老婆，娶老婆，娶咗好多个。 佢哋个教咧就系、是、你越娶得多老婆咧，你嘅身份就系越好，同埋越有机会啊 上天堂， 上天堂， 你嘅地位就越高。 哦、嗯 系啦，咁佢就不断咁娶，去到八十几岁仍然去娶一啲咧十几岁嘅女仔。 系啊。其实都真系吓死人 啊！而嗰啲信徒咧，比较洗脑到咧，即系譬如佢系爸爸，佢有好多个仔女噶啦。佢信咗呢个教之后咧，如果佢个女能够成为先知身边嗰个嘅话咧，就系佢嘅光荣啊！所以佢哋就不断拱啲女贡献俾个先知啊！ 咁我哋就咁听，好似有少少匪夷所思咁样。但系点解？因为佢哋嘅背景咧，就系佢哋由细到大都喺呢一个 community 嗰度长大。咁佢不断咁被灌输有呢一啲错误嘅信息咧，咁佢咪以为系呢个世界系咁样运作，同埋佢系基本上同外界是隔绝的。咁样咧，以前开头嘅时候都会睇，可以睇下第二啲书咁样啦。到呢一个咧，即系新上场嗰个先知咧， 即系佢仔， 佢嘅仔系啦，即系好老嗰个嘅仔，佢接咗手嘛，佢连嗰啲书都唔俾你睇，全部将啲嘢戒走晒佢，系啦。 系啊，但系咧，即系嗰啲女仔咧，即系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嘅思想噶，即系佢喺嫁俾呢一个即系老人家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啊，佢八十几岁，我得十九岁啫，我任何嘅经验都冇，冇拍过拖，冇任何嘅经验。但我要锡佢，锡佢嗰下咧，我已经觉得系好惊啊，好似俾佢吸咗成个人嘅灵魂咁样啊，咁同埋咧，即系佢哋好似嗰个先知好似皇帝咁样嘅，佢每晚咧嗰啲太太咧就要同佢讲 good night， 系啦。哇！排好長龍， 因為佢有成八十幾九十個太太， 晚晚都要排好長龍。都幾攰， 係啦。咁而其實嗰個先知咧，佢亦都喺嗰個教派嗰度咧，就講到話佢係有一個不死之身嘅，係唔會死嘅，佢永遠即係上天堂係最高領導人咁樣啦。 但事實上唔係啦， 但事實上唔係啦，始終有一日佢都會死咗啦。咁嗰啲信徒就覺得好迷茫啦。嚇乜會死㗎？乜會死㗎？乜佢唔係唔會死嘅咩咁樣？咁之後就佢嘅仔接受啦，跟住佢嘅仔接受咧。就做咗一啲咧衰嘢啦， 哦， 嗰啲衰嘢就係犯法嘅。 哎，我好想睇，因为其实我睇咗第一集啫，就已经觉得好。 我睇晒啦，已经。 哇，好叻啊！ 唔系有阵时你系会有啲猛噶，即系佢系咧，佢其实系少少咧剥削紧女性啊。佢将一啲后生女咧当系自己嘅资产， 系， 然后去即系即系。 同埋所有都系佢嘅仆人咯， 系系， 全部都系佢嘅仆人，即系无论即系任何家庭啊，都系佢嘅仆人。而家生出嚟嘅仔女咧，由细到大都系训练，其实好似一个即系叫人肉嘅农场咁样。 系 好恐怖啊！ 同埋咁佢哋咧，譬如佢有阵时做生意或者起楼咁样咧，因为佢好多人啊嘛，佢将啲男丁全部攞晒去咧，就系做呢个 labor，即系做个劳工， 咁先有个收入啊嘛。 因为唔使俾钱佢哋啊嘛，因为净系养佢哋嘅啫嘛，就俾佢食啊够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即系不平等、唔公平嘅嘢咯吓。同埋佢成日都会咧，即系因为嗰个人唔听话，就赶咗你出去。咁变咗嗰个人系爸爸嚟噶嘛，咪成个家庭可能有十二个老婆嘅。咁我已经赶咗个爸爸，咁接翻啲老婆，咁点啊？就嫁俾第二啲人咯。 因为佢嗰啲信众都可以系一夫多妻嘅， 系啊， 即 系 唔单止 一 个最嗰个话事人系， 即系成拆散啲家庭， 成个即系嗰个教派都可以一夫多妻嘅。 哇，太恐怖啦！ 系啊， 我睇完越睇越心惊啊，基本就系剥削女性啦，基本上。 不过已经好似倒破咗啦，系咪 倒破咗，但其實有另即係嗱，呢一個就係一夫多妻呢個非傳統咧。但係呢一個教派咧，即係另外一啲嘅傳統啲，當然即係活躍緊嘅都仲係，但就唔係一夫多妻啦，係啦咁樣咯。 真係恐怖啊！係我睇咗新嘅電影啊，就係、是、呢個《侏羅紀世界統治霸權》。 有冇用 IMAX 睇啊？ 未有，因為佢今日呢兩日先開始有，因為點解咧？咪之前 IMAX 咧就讓咗俾就係俾 Top Gun 啊嘛，所以 Top Gun 而家咧就冇咗 IMAX 版本啦，但係 Top Gun 繼續上緊嘅而家。 但係有冇睇嗰個 4D 咩？ 我就冇啦，即係簡單戲院睇嘅咁樣，但係都好好睇。咁但係咧，因為今次就係叫做即係如果有睇過《侏羅紀公園》啦，即係哇嗰個系列咧，今次係第六部啦。 有啊，我哋粉絲 最後一集啦， 《侏羅紀世界》三部曲嘅最後一部啦。咁好，即係其實講到明啦，呢個係大結局嚟㗎啦，唔會再 信佢啊，怪啊！俾佢呃鬼咗咁多次， 但我睇完之后咯，嗬、啊，咁如果呢个系叫大结局咧，我觉得呢个大结局唔够 震撼， 唔够震撼啦。 但因为我知道呢个最新嘅《侏罗纪世界》咧，佢嘅 scenario 已经讲到话咧，就系、是、与恐龙共存啦， 系 啦，即系、就是、周围都系恐龙嚟噶啦， 系啦，周围都系恐龙啦。我之前睇经嘅时候，我都谂一谂啊，哦，哇，如果咧我而家生存紧嘅世界咧，系真系有恐龙喺度嘅时候咧， 你死紧。 我第一个冲出去食我啊！食我啊！ 都唔使啦，佢一定拣你食啊！ 唔会啊，咁多骨。 骨惨惨冇肉食啊！ 你讲嘢都好多骨喎、 啊。系啊，咁啊，所以呢一部都值得睇嘅。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得睇埋呢个大银幕版本咧，就好睇啲添啊，因为佢几震撼啲啊。 因为我 friend 咧，即系唔系我 friend， 我都系睇网上啲人讲，佢话 Top Gun 咧就要睇 IMAX。Jurassic World 咧就要睇嗰个咩全景 4D 乜鬼星星星咁嗰、那个吓， 即系270度嗰、那个。 因为其实香港系上映最早嘅，因为6月2号已经有得睇啦嘛。咁而家今日先系美国内地啊，全部一齐做。 但呢个就结合晒咧，即系所有侏罗纪系列嘅咁多个角色喺度。 直情有啲位咧，有几幕咧，直情你睇完之后咧，哦，呢、這个咪嗰第一集有嗰画面嚟嘅咯，咁样。 啲童年回忆翻晒。 系啊系啊系啊，咁都系值得入去。即係欣賞埋啦。 有冇啲失望位先？ 咁又冇乜嘅，因為佢都緊張嘅， 但我睇到一啲網上嘅評語咧，佢係unexpected expected， 即係估唔到所有嘢嚇我係估到嘅。 同埋有啲人係 unexpected expected， 係話佢係把鬼添嘅，即係覺得把鬼咁。 係我聽周學峰講咯。 唔係周學峰係好容易啲戲會覺得把鬼嘅。 因為有啲人咧就真係好期待呢一部嘅電影。 我期待過， 但係亦都好多人就話。唉，好失好彩，即係因為你期待，所以你就好失望咯，係咪？ 哦，即係有太高嘅期望， 太高嘅期望。但係我都覺得一定要入戲院你先知道嘅。 聽講話，即係佢幾個唔同朝代嘅演員咧集合埋一齊，佢係講得通嘅喎， 講得通啊！ 係講佢仲係仲研究緊，然後發現有啲陰謀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但我哋當時睇嘅時候咧，有少少講唔通嘅就係佢好似由頭再講過咁噶嘛。即係譬如嗱，佢第一集咧起咗一個侏羅紀公園啦，跟住第三集咧又起多個侏羅紀公園啦，又覺得咦，咪同第一集一樣嘅使拍唔同系列。 我都覺得是似嘅，咁但係嗰個係叫侏羅紀世界咧，佢已經直情好似佢講到係話，你第一個侏羅紀公園嘅時候，可能你都會知佢啲恐龍都恐怖嘅，你千祈唔好埋佢啊，即係好似動物園咁樣咧，你淨係揸下車經過啫嘛。個第侏羅紀世界嘅時候咧就唔同啦， 所以講唔通咯。你 同佢一齊開生活， 搞咗一個侏羅紀公園已經搞到個地球反轉曬啦，跟住第三集咧又去搞另外一個嘢。 羅文莊，呢啲戲係講唔通嘅，講得通嘅話，你明白你 同埋最緊要就係、 是、接受咗，佢接受咗。 最緊要就係新一集而好賺錢噶嘛， 賺錢係啊。不過呢個 Steven Spielberg 已經係放手唔理嘅啦喎，而家呢個侏羅紀世界，因為佢係淨係拍咗三集之旅啦。佢就停咗，跟住而家呢啲全部都唔係佢搞噶， 所以唔 佢手下搞噶呢啲， 所以有啲唔同嘅。而家侏羅紀世界成個感覺都係都、 有冇新演員啦、啊？即係我意思冇新嘅恐龍 啊，新恐龍、 啊、有啲嗱、啊，因為我睇嘅時候，因為佢都係講投唔投得，總之就係講 投唔投得 嗰間公司就即、是、係 因為去到即係後期嗰幾集咧，嗰啲恐龍已經好似人咁噶啦嘛， 有好多變種嘢啦， 係同人類 friend 噶嘛， 好似人咁噶啦嘛，同埋可以馴服噶嘛，有啲係即係俾隻手佢就會馴服咁， 即係可以 high five 好似 俾個 high five 咁樣佢就會停， 好似我哋只狗咁樣啊， 又或者好似你出到馬路咁樣叫啲車停咁樣咧 ，sit 咁樣就 sit 啊嘛，都有呢啲畫面嘅，即係可以欣賞下嘅呢個都係好睇，同埋咧我真係跟阿李志剛話齋啊，我睇曬呢個。怪奇物語啦，終於 To Stranger Things， 哇咁勁啊！ 我尋晚哇睇到咧眼瓊瓊啊，而家個人都仲喺度啊，睇曬啦，終於昨晚 哇， 你覺得點啊？ 好睇嘅，但系咧我都係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即係第四季嘅第一集嘅時候咧，我有少少模糊，弊啦，因為第三季好耐之前啦已經，你有少少唔記得咗， 唔知佢啲人物性格關係 邊個打邊個咧？ 哦，即係你由第四季開始睇嘅，唔係由第一季開始 睇曬噶啦， 係睇曬，不過太耐佢話覺得 太耐啦，你已經有啲唔記得咗，跟住望嗰陣。点解嘅？ 我咪就系话，即系你第一季系之前睇嘅，跟住由第四季开始再睇翻咁样。即系我嘅意思系近排啊。 哦，系总之睇晒啦，二三季都睇晒噶啦。总之而家就睇翻嘅时候咧，就开始唔记得晒啦啲剧情。但系咧，我发觉你 知唔知而家坐喺边度啊？你而家你知唔知而家喺边度？ 唔知 啊， 呢個香港只能自己睇。 但我都覺得咧，你張講得啱，係要翻翻睇完第四季之後咧，即刻想睇翻第一季。 係啊，真 由頭開始再追過，咁你就覺得好似好開心啦。 同埋入邊嗰個警察咧，即係而家第四季佢俾人哋 kidnap 咗喺， 係係係嗰度地方，係 嗰個警察咧越變越變咗型男喎。即係由第一季嗰陣時候他是一個肥佬嘅警察嚟噶嘛，跟住而家俾人混混口混咗，點解佢變咗型男啊？因為瘦曬啊！ 但係講得通啊，俾人混混下，佢可能喺混住嘅期間減肥同埋健身咧， 係啦，係啊， 同埋因為好多嘅演員，因為由第一季開始睇嘅時候咧，小朋友嚟噶嘛，你都真係陪住你成長喎。哇！而家咁大個，你再拍落去點算咧？真係 大曬啦，全部佢哋而家成之間兩相互之間拍拖添啦。 但我覺得最犀利咧，就因為佢有幾幕咧，咪就係喺翻嗰個系咪精神病院定嗰个病实验室里边 啦？实验室啦，实验室。 咁啊，有啲系佢细个嘅样同大个样咧，成日先话吓边个系细个，点做到嘅咧？ 呢、這个我知道，因为我有睇啲文案，呢、這个系特技搞翻嚟。 好犀利嗰 度，因为佢将嗰个 Eleven 咧就有一啲细个嘅 Eleven 出嚟， 系 咁，但系一模一样样噶嘛。但系嗰个细个嘅 Eleven 系比第一季嘅 Eleven 更细个噶嘛。咁原来呢一个系一个电脑嘅效果技巧。 而家真系乜都得噶， 好厉害！我觉得呢一幕咧，直情有时睇嘅时候。系啦，点算咧？同埋真系去到最尾一集咧，全部讲通晒，咁就好期待住究竟你七月份嗰个结局系点样啦？ 因为其实你一二三季咧，佢系讲得通噶啦，但系讲下都，唉，你编剧你自己讲晒咧咁样。咁但系今次第四季嘅最后一集咧，佢连你最后嘅疑惑都解埋俾你知， 即系你即刻服咗佢， 即系服咗佢。咁而家通晒就好期待七月一号佢嘅第四季嘅下半部咯。 哦 好紧张啊！ 等待住真系， 等待啊，系啊，喂，咁啊呢一排咧，大家可以去翻戏院啦。咁啊，近排有啲咩新戏咧？除咗有呢个《侏罗纪世界》《最终回》同埋《Top Gun》之外咧，另外有一套啊，《星梦恋歌》都系讲呢一啲类似嗰啲嘅嘢啦。《 星梦恋歌》啊，呢个咁 系《星梦恋歌》，今次《星梦传奇》咁样。 系咁，另外啦，仲有呢一个咧，《奇异旅侠》挽救地球啦，都继续喺度咧，即系杨紫琼嗰部咯，好多人都中意噶。 但系口碑好两极咯，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觉得又系。 系啦，咁另外有一部咧剧场版啊，呢、這个术咒术回战呢个咧都好多人中意睇嘅，呢、這个因为睇嗰、那个漫画嘛，好多时都系动漫啦。另外呢个黑煞潜行啊， 网上有五粒星嘅就系呢一个唐顿庄园啊最新嘅一套。 系，仲有好多人话睇完之后唔知做乜鬼嘅呢、這个奇异博士二啊，失控多元宇宙都继续喺度。 系啊，咁啊呢一个 weekend 可以喺屋企又得，或者可以喺戏院。啊！睇下戏， 系啊， 主要支持港产片， 梗系啦， 系啊，同埋支持《Made in Hong Kong》顺手。 我和你曾从模糊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过云雨伞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坚毅，待人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 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鼓山的货柜运输受到今次工潮的严重影响，工会又呼吁其他非工会成员参与罢工。总统尹石月说，劳资纠纷应该透过法例处理，但不可以以暴力和违法的方式解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和南丫岛的雨势较大，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0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9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1点，系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6升2.3，恒生中国企业77.88升3.8，腾讯控股395元升2毫，美团207元升5.2，盈富基金22.18升2仙，比亚迪股份316.4升16.4，快手88.25升9毫，京东集团249.6系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6.2。网易172.3升4.9，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14，瑞士法郎8.018，澳元5.589，加元6.182，新西兰元5.035，欧元8.343，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4点，跌422点，港金报17,2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5点，啱啱转咗系1,845.13美元，卖出1,84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北穗小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龙翔苑。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北穗小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塞到上去龙翔苑，都影响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噶，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落山近住梅夫人妇女会主楼这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的车龙排到过了香港公园温室。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湾苏屋村荷花楼、荃湾愉景新城十座、沙田河畔花园 D 座、黄大仙黄大仙上村昌善楼、何文田冠德苑冠昌阁、 将军澳消防处百胜阁已婚人员宿舍三座，沙田乐丰径三号嘉美花园，将军澳和明苑和辉阁，湾仔谢斐道168号东基大厦，仲有就是东涌黄泥屋二号地下，大头虾南丰海鲜酒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也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紫砂饰演的先是梨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梨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食物及卫生局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个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周永乐将会亲临现场， 除了一展身手，更带领大家一起做热身操，实行同市民大众健康齐掌握。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六月十五号下午三点，港台电视三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号至6月10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出场啦，仲有我嘅两个姊妹啊，大咪姐同埋白虎， 大家姐。 哎呀，今日咧我就着错咗衫啊，我着咗咧白色嘅呢个恤衫咧，咁湿咗之后咧，而家我有少少若隐若现啊。 哎呀，好透噶，咁佢衫度有滑噶。 系啊，即系明明咧，系啊，有四五条嘴柱咧，阿邱月清得一两个盖嘅咋，特别小盖嘅系啊，遮唔晒。 哎呀，不过咧喺啲咁烟闷嘅天气咧，能够见到大家姐咧，我心情即刻开朗翻啊。 系咪啊？开心开朗星期五、啊。 因为都唔知点解咁多雨落嘅，系咪你嚟咗咧，大家姐？ 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有个花名叫暴雨女神嘅， 唔系暴风咩？ 暴风系 Laura Line。 哦 咁你咧？ 我系大家姐，系啦。 都话大家姐系贵人嚟噶啦，你一出嚟咧就落雨咯。 系啊，贵人出门啊，好多招啊，招到好多风雨啊吓。 我见你都冇湿身 ，OK 啦。 咁啊，呼吁大家咧，记住啊吓，落雨湿湿咧就小心啊地滑啊，咁啊跟住咧就善趁出门揸车，同埋无论咧系行人。都要小心啲行，最紧要带你嘅雨具。 系啊，真系啊，而家出街要小心啲行啊！啲鞋呢，唔知点解而家唔系好啲好，冇乜防滑噶。去到啲商场嗰啲咧，混石地啊，跣到你啪啪腰啊！ 啪啪腰，我第一次听过啪啪腰，试过你摊摊腰啊嘛？ 啪啪高我听过， 同埋啪啪啊，诶 ，Sakura 我啊知。 好危险啊！真系， 呢个白款真系要小心啲啊！你睇下佢咧，真系咧咁骨感嘅美人咧，跌落地下真系好容易碎噶。 同埋我咁高咧，跌落地下个重嗰个重力咧系 系 严重啲噶。 你咁高咧，你系个聚力系劲啲噶，即系我哋呢啲冇咁高嗰啲咧，冇咁冇事嘅。 但系你负担重啊嘛。 点啊系啊，净系两 你向前跌过应该。 总之你而家你想知我嘅个负重嘅话咧，你超市攞两包十公斤米挂喺条颈度。 西瓜唔得咩？ 西瓜唔得，西瓜硬得滞，硬得滞，啲米啱啲。 即系尖沙咀嗰度大包米。 其实我系好出众嘅，我啲身材啊吓。喂嗱，因为时间关系搭衫啦吓，要快快手，因为我哋有好多问题。 哎呀，你今日有好多问题啊！ 下次关咧，今日系阿白虎咧负责嗰个鉴赏会啦。 吓鬼鉴赏会？ 嗰几条烂绳咧？ 系啊，俾人觉得最把鬼嘅一个环节。 好嘢！ 啲人话。哎，真是把鬼啦，但是我都照玩咁样。 但是每一次你出是最把鬼的，啲人是闹得最劲 的。我都系讲句啦，如果呢我做呢个出戏袋会令大家开心的，你嚟出啦，出我啦。 咁啊，真系太把鬼！你咪今次真系衰到无可再衰，我真系想讲。 上次讲物你又衰， 唔系物都好啲啊，即系好似有啲价值。今次嗰几条烂绳咧，你唔可以有 烂绳啊！我特登今日带住翻嚟俾你哋一阵拣，我啲嫁妆嚟噶嘛，带晒 有新嘢，有真嘢、啊，今次唔系净系相。 唔系啊，你好嗱。平時呢啲嘢我哋喺旺中買噶嘛， 我中意問題啊！ 你真係引咗我條路啊！我哋喺旺中買，你嗰啲咧明顯係咧荃灣南豐中心嗰啲嚟嘅喎。 你整古元先講， 唔係喎，啲人話廟街尼泊爾嗰啲 friend 都係買呢啲。 古元先講咩？ 仲要係廟街尾喎，嗰扎尼泊爾近住嗰個油麻地 嗰 度。 嗰啲 friend 啊， 好啦，嚟啦！嗱，今日落雨，咁我梗係問翻同落雨有關嘅嘢啦。究竟我个问答游戏嘅名系咩咧？ 问咩噶今日？ 落雨啊！ 哦，落雨啊！ 系啊，听住啦，我问答游戏嘅名好长噶。落雨湿湿，小心地滑。我爱 MC 张天赋问答大猜。 哇！成成 机机，成成机机，成 成机机啊！真系。咁我真系 唔关事啊！ 唔关啊 ！MC 有只歌嘛，系啊。喂，咁嚟啦吓，数三声啊，白虎帮我。 一、二、三。 唔使试链嘅，你啲链咧都系不外如是啫。好，第一条， 我链大啲俾你 睇，大链啲。 落雨啊，系点样形成嘅咧？白虎。 嗱，首先咧，即系有啲水喺地球嗰度咧，就蒸发上去个，咪变成个雨云咯。雨云咪跌翻落嚟，咪落雨咯。 你答得太惹蛇，你系其实个大郎系啱噶，点解变咗鬼妹嘅？ 嗰个四个字叫咩名啫嘛？ 你个大郎系啱，嗱我俾啲 tips 你先啦。首先就系大气层， 系啦， 大气层有啲水蒸气噶嘛， 嗯， 跟住水蒸气变做咩啊？ 变做云咯，唔系喎， 云之前咧，叫做小雨点，小水水点，小水珠， 小水珠， 跟住就变咩啊？ 云 雨 云做咩嗰度？我唔想睇啊！嗰度 嗱，小水珠变做云啦。咁当云嘅小水珠点样啊？ 负重，好似你咁样 负重得滞。 系，等我重新话一次啦。 因为嗰个答案都好难答嘅，咁样 系。即系心唔系容易，使乜我哋答啊？ 冇呢个发声。 大气层嘅水蒸气凝固成为小水珠。大量的小水珠形成了云，而当云里面的小水珠达到一定的质量，就会降雨的了。 查实他头先咪又系咁答。 咁你想我俾佢啊呢一分？ 俾咯。 啊，咁大方。 我俾佢。 啊，好嘢、啊！你应该咧改名叫元芳啊。 我做友谊小姐。 友谊小姐通常入唔到三甲噶噃。 系啊，唔紧要。 好，第二条啦。落雨边个最开心？ 我。 啊，去攣先，阿伯父 賣遮嘅。 卖遮都啱嘅，一分啦。 边个最开心？落咩鱼先？嗱，红鱼同埋黑鱼都有啲唔同噶。 哦，你唔好用一条问题问答翻一条问题得唔得？ 嗱，如果红鱼嘅话，我个女都会好开心，唔使翻学。 咁你个女系咪答案啊？ 答咯， 好一分，仲有冇？仲有冇？仲有冇？ 嗱，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落黑雨咧，即系好多打工仔都唔使翻工咯，又 开心。 我就话落雨边个最开心啫？仲有冇答案？每个一分。 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 落雨边个？其实你答唔到我 model answer。 嗯，有冇 tips 啊？ 绿色嘅。 垃圾虫。 清洁龙或者 绿色 飘撇。 开股啦，落雨。啲植物咪最开心咯，有水饮。 你个头都系绿色噶、哦，白虎。 我呢个青嚟噶，我系青头。 唔使咁大声嘅， 咁大声嘅突然间，全个广播度都听到。 有回音啊！ 好，第三条，第三条，雨水啊，系咸定淡？ 黏 白虎 咸啊。 黏淡， 我第一次听到人话咸，淡系啱嘅。 你未舐 过啲雨水啊？ 我冇舐过鱼， 系淡噶。 厕所水有啲系咸嘅， 所以雨水其实可以摆喺水塘度，然后就可以自己用嘅消毒咗之后。好啦，第四条，落雪会唔会突然间变咗落雨咧？白虎 会 点解？ 哎呀，因为啲雪咧都系雨水嚟噶嘛，都系只不过系冻得就凝结咗啫嘛。所以落下落去咪 咁 漏 爆嘅佢个解释， 因为我一路都唔明白你问啲咩问题，唔知你今日咧我个魂魄未翻嚟， 啲魂魄未齐， 咁我哋一阵间要破一破地狱就你翻嚟噶啦， 做场法事先。 其实因为落雪咧，嗰啲雪去到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个温度唔够，系啦，就会变咗落雨啦。 即系会系咪啊？ 会系啦，佢啱咗有一份，你哋冇知识嘅，得我一个人有。好，第五题，雨量系用乜嘢仪器去计出嚟嘅咧？ 黏 白虎 漏斗啊！ 漏斗我哋栽凉茶落去嗰啲暖壶度嘅啫， 乜嘢仪器啊？ 雨量 有咩仪器？有知， 其实我已经答咗噶啦。 雨量仪器， 雨量管， 雨量仪。 女人扎住嗰啲系咩啊？ 雨量马尾， 嗰啲咩发髻啊？ 发髻、发衫咯。 雨量计啱啦，系啦，大咪正啱。放水放到咧， 但系我见过嗰啲咧系好似一个嗰啲嘅 test tube 咁样噶嘛，系咪啊？ 嗰咪雨量计咯， 我嗰 个 名叫雨量计啊， 冇错，系叫雨量计。 咩添？ 咩啊？ 咁样就系一个问 题。嗱，本来咧我谂住系阿白虎出嘅，但我见佢咧嗰个拍卖会啊，个鉴赏会都咁流啦，我惊一阵间咧啲水准会好低。我话你下个礼拜先出，我今日拜帮一帮你先。好， 下个礼拜出中。 你唔好做多多依格啊，白虎。好，降雨量咧系分七种嘅，边七种咧？即系嗰啲大雨啊、细雨啊、 红雨黑。 黏暴雨， 暴雨啱其中一种，啱啦。 微雨 冇呢一样嘢， 微雨冇。 黏不不黏骤雨， 冇骤雨， 又冇， 系啊， 有暴雨啊。 嗱，最细嘅雨系咩雨啊？ 小雨。 啊，小雨啱，啱啊，有中。 小雨啊，咁 多都中。呢个唔系最细，呢个系第二细，仲有一个再细嘅。 微雨，唔系头先微。 头先微雨咪唔得咩 啊？ 毛雨唔得。 哎呀， 毛雨问苍天。 唔系香港毛毛嗱，分别系有毛毛雨啦，毛毛雨。上一级就系小雨，再上一级咧， 中雨。 中雨啱啦，大咪啫。 大雨咯咁。 大雨啱啊，阿白虎。 咁啊，暴雨啦。 暴雨啊，暴雨答咗啦。 狂雨。 暴雨都再分噶、哦， 暴雨、狂风暴雨、 大暴雨， 啱啊！大暴雨，最后啦，最后嗰 种大大大暴雨、劲雨， 系咩大暴雨？ 狂大暴雨、超大暴雨、 狂风暴雨、大暴、 劲大暴雨、豪雨、 巨暴雨、 豪雨、 特暴雨，得啊！特雨啊！特暴雨啊！ 咁我特几个名？ 错，特大暴雨啊！系噶，冇用噶，你哋全部。 我觉得咧，你问咧嗰啲咩饮茶嗰啲点嗰点心嗰啲点数咪仲好？ 系啦，佢其实系跟翻 特点、中点同埋小点。 原来系咁 噶，最大嗰个叫特大暴雨。好啦，特大暴雨系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几多嘅毫米咧？以上咧，阿白虎先啦， 200。 啊！大咪 40啊， 四十二百系啱嘅，中咗。 黑雨都系要百几毫米之后先有嘛。 请讲出同雨有关嘅歌。 癫 大咪， 雨中交响曲 啱， 雨中沙啦啦 啱， 雨。 雨后阳光呢？ 雨后阳光 啱、 黑风暴雨 啱。我老冇嘢栽噶，你哋 咩话？ 林忆莲嗰首咧，同夫煎 下雨天 啱啦， 无端端唔记得，我都话我今日唔知点解个神翻唔到嚟噶啦。 你咪今朝冇食大早餐？ 我唔知点解啊？雨天没有你 啱啦，啊好嘢，够啦，你都冇完全唔系 DJ 嚟噶。下一条，香港嘅暴雨警告系有三种色嘅， 面 啊白虎、 黄色、红色、黑色。 三分定一分啊？咁样 俾三分佢啦。哎呀， 咁大方嘅，我估唔到你又大雨又大方、啊。好，第十条，球羽毛最先出现喺边啲国家？ 毛里求斯。 嗱，其实你唔系云白翻唔齐，你乱鬼咁答。球羽毛 东南亚， 通常会出现喺边啲地方？我嘅英文 落后嘅地方。 落唔系啊。是要 山村的村 好 dry 嘅， 哦，好干旱嘅地方。 啱啦，就系、是、干旱嘅国家。 我哋有啲好干旱嘅地方噶。 嗱，历史记载啊， 只眼。 历史记载出现啊，球羽毛喺边啲国家或者部族系曾经有呢一个历史记载过球羽毛？ 毛族。嗰啲巫術嗰啲國家， 你咁中意毛嘅，突然間 毛羽啦。 嗱，阿白虎可以估下噶，嗰啲咧， 埃及啊， 係古代埃及啊，嗬， 古代埃及， 啱啦，古埃及。仲有嘅，嗰啲美國人殺鬼曬嗰啲係咩啊？ 印第安人， 啱啦，印第安。仲有一個有嗰啲金字塔咧，嗰啲乜？ 埃及。 唔係 啊！仲有另外都有一個嗰啲咩文明啊，咩雅文明啊， 瑪雅文明。 哎呀，就當你啱係啦，瑪雅文明每日一分啊，係好渣你哋。嗱，一小時之內最高降雨記錄係喺2008年六月七號上晝8点到9点，降雨量係幾多毫米咧？ 一百幾 啊？一百以上啦。 140、 150、160、170。 嗱，140至150。 146。 都是白虎重啲，系湿145.5啊！ 哇，145.5啊！ 黐线，我唔中意呢啲问题、啊。 你全部，你而家叫几啊？ 我系第二。 黐线，人哋出问题咧，佢唔识答咧就我唔中意呢啲问题。咁你输打赢要啊噃？ 140几喎，黐线！ 145.5啊！咁但系你又阿白虎又中 146啊嘛，445入。 得啦，你哋两个玩晒啦。 听住啦吓。马来西亚人讲落雨，佢唔系讲 落水 啊，好嘢、啊！ 因为我系马来西亚人， 系咩？ 嗯， 你唔系成西人嘅咩？ 你系 好嗱，依家好紧张啦。落雨英文系咩 啊？Raining 啊，好嘢喎、啊，大咪姐， 呢啲先系问题啊嘛，140几喎、啊，黐线嘅， 识答就系问题，唔识答就系问题。嗱、啊、呢条咧真系好难啊。落雨嘅日文系咩咧？ 落雨 日文啊。嗱，而家我想讲咧，而家系15分对14分。如果大咪姐答中呢一条嘅话，就平手嘅。 落雨落 沙啦啦啦啦， 英文嚟嘅呢个系，同埋系沙啦啦。 有冇 tips 啊？阿咩？阿咩定系咩？阿咩？ 你每人讲一个，睇边个准啲嘅。 俾我睇一睇呢。阿咩？ 你睇唔识噶？ 答案你都要睇。 我识日文噶。 阿咩？ 大咪姐。 阿咩？ 阿咩？ 两个都错喎，阿咩喎？ 阿咩定阿咩啦？所以头先问 咩？ 阿咩？嗱，我就听到阿咩呢度， 我都听到阿咩喎。 阿咩？阿咩？ 算啦，每人都系一分啦吓。咁即系今次咧就系16分对15分，白虎赢咗啦，爆冷啊！ 我随意做份爱情。 to say， 自由系琴日，敌人系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系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做过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皆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完即弃，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华云咸街凌晨发生枪击案，三名男子受伤送院，其中一人背部中枪，另一人头部被刀斩伤，两人都昏迷。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现场发生袭击伤人事件。有怀疑拍摄到案发经过的网上片段显示，一架深色私家车驶至现场，多名男子持刀落车之后走向另一架七人车施袭，其中一名施袭者落车之后被另一架轻型货车撞倒，受伤倒地。现场初步消息指施袭者遇到对方以刀和开枪还击。事发之后，警方封锁云咸街近德纪立街一段范围，大批警员在场调查，捡走留在地上的多把刀以及相信是弹头等的证物。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本港新冠疫情，选委界的陈海欣说，第五波疫情至今都没有清零，而且感染个案回升，他关注通关首要条件是不是需要本地清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過去討論通關是需要個案清零，但現時有沒有轉變需要與內地商討並且由內地決定。他強調，政府會盡最大努力壓低疫情，以防下一波來臨，目前絕大部分個案都沒有病徵，住院率亦都平穩。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通过的所谓新疆人权形势决议，坚决反对欧洲议会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尤文泽表示，中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壓制恐怖活動多發頻發勢頭，最大限度地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當前新疆社會安寧穩定，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正是處於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他又說，歐洲議會一些反華勢力出於政治私利，罔顧客觀事實，詆毀抹黑中國治疆政策，惡意散布涉疆謊言謠言，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目的就是挑撥中國民族關係，詆毀中國形象，壓制中國發展，所作所為注定不會得逞。日本今日起放寬因應新冠疫情而實施的邊境管制， 對以觀光為目的的外國遊客重開邊境，對象是98個疫情風險較低國家或地區人士，包括中國內地、香港、美國、南韓等，初期只接受有導遊陪同的旅行團。外國遊客無論是有沒有接種疫苗，入境的時候無需接受病毒檢測或者自我隔離。觀光廳發布指引，要求旅行社確保遊客遵守防感染措施，包括戴口罩，並且投保涵蓋醫療費的海外旅遊保險等。如果違反規定，就有可能不容許參加旅行團或者繼續行程。有旅行社預計，由於需時宣傳和申請簽證，可能至少一個月左右才有外國旅行團入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減弱，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仍然是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不穩定。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8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871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1,08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2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1，升1.8；恒生中国企业77.82，升3.2；腾讯控股395.2，系升6毫。美团206.8，升5蚊；盈富基金22.1毫8，升2仙；比亚迪股份316.4，升16.4；快手86.95，系跌3.5；京东集团249蚊，冇升跌；网易171.7，升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是133.97，瑞士法郎0.979，加元1.27，人民币6.683。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4点，跌422点。港金报17,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39美元，卖出1,8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小学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一车龙排到近思瑞的管道出口。咁就窝打老道喺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小学有意外，车龙排到近思瑞九龙出口。咁而家歌和老街同埋联合道去窝打老道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喇沙利道近住兰开下道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噶，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另外，在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在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有意外，龙尾近清丽苑。而在中区的云咸街，因为处理较早前的突发事故，云咸街介乎阿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的一段全线现在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坚道的车辆亦都是暂时不能够左转去阿不落道。走云咸街有封路，处理较早前的突发事故现在介乎阿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的全线封闭，坚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去阿不落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大坑道近布拉山道流回方向嚟，而交通比较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宣道国际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Kitty， 每日朝早六点，我会打开窗吸一啖新鲜空气，再饮杯咖啡，呢啲已经变成我嘅习惯。 我是阿 O， 每朝六点，我已经换好衫，睇埋新闻，呢啲都是我嘅习惯。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习惯做乜嘢， 都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崔洁彤， 我是阿 O，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从上海只身去到澳门的交际花，风度翩翩的日本运动员，夜总会女当家，异性同性是痴恋亦或是孽缘。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海上花》，由杨凡执导，张艾嘉、霍建神、姚伟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对组合可以是跳舞，亦都可以是音乐创作。跨越不同年号，歌曲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日本组合音乐特辑。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在深山的淘金区老板武建超的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的危机，背后操控的是绰号猫头鹰的神秘金犯，而区内的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的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犯猫头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哎呀，大家姐，大家姐，有人写信嚟闹你啊！哇，你点佢啊？ 唔好咁紧张，等我睇下先。哦，佢唔系话我点佢，佢话我点醒咗佢，佢明白晒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噶，得得得。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了，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时日都想不明白，就等我走出来，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伯父， 点啊，大家姐， 你过主啦。 咁、啊、快都未点就要过啊？ 过主啦，系因为你今日咧攞出嚟嗰个鉴赏嗰三条绳咧，好多朋友错咗重点啊， 佢话你嘅手毛唔系好多、啊， 同埋佢话你幼、啊，只手， 只手幼啊， 系啊， 哦， 我脱咗啊， 同埋大家一见已经估到系白虎攞出嚟、 啊，因为你系最把鬼噶， 最把鬼好嘢，你真系咧有一个风格啊， 梗系啦，把鬼联谊会系我， 嗯，嗱，今次咧我又揾到一个民间嘅故事咧，就系、是、俾大家呢、這个故事咧。是其实在香港流传很耐的了。 仲是明星、啊。 明星、嗯、是啊。这个是一个望夫山的故事。等阵先我插返个稿出先。我不知道 有没有。望夫 石那 个。望夫石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讲错了。 不是啊。 你试啦你。 你即是说我说望夫山是不啱。 不是啊我不识的嘛。我只知望夫石。 那个石是望夫石。嗰座山系望夫山、 哦，第一个点你先啦、 啊，真系 点佢点佢， 好唔紧要，我大人有大量，亦都我身材亦都系好嘅，所以我唔使惊。 身材好就唔使惊啊， 身材好系 咁啊，利字都 OK 啦。 系啊，识人好过识字嘛，嚟、嗯、啦。相传喺香港嘅旧时代，有一对夫妇住喺。沙田嗰附近啦，一带佢哋两个好恩爱嘅，正所谓男郎才女貌，男嘅出去做嘢，女嘅喺屋企嗰度打扫。丈夫 仲有好多嘢要做噶，除咗打扫，仲要洗衫同埋煮饭， 系啦系啦， 同埋执柴啊， 执屋系啦，执柴系啦，冇电嘅嗰阵时，丈夫系一个渔民，成日都要出海打鱼。 渔民乐系咪？ 冇几耐啦，佢哋啊起获轮椅，可惜生活好困苦，丈夫要出去捕鱼啦，维持生计。 夫君，夫君，你何时回来呀、啊？ 哇！只要鱼获丰富，我就会翻嚟噶啦。 唔得噶呢个戏，你要俾啲感情。 系粤剧腔口嚟噶，你要配合翻 先系啊。鱼获丰富， 多谢你。 我就会翻嚟陪伴妻儿噶啦。 唔系，我个意思要深情啊，个要好有情感。 哎呀，导演咁，你早啲同佢讲，未埋位之前你要同佢讲。 你都冇括号。 只要鱼获丰富，我就会翻嚟陪伴妻儿噶啦。 好好多，好好多。 咁我就喺山上边等你啦，带埋个仔一齐等你归来。 好，有一个附注要解释嘅，点解要带埋个仔呢？因为当年咧系未有工人姐姐嘅，咁有咩去边度都要带埋自己嘅仔。 阿胡婆婆未做保姆， 冇错。 嗯，咁梗系啦，唔通抌咗佢咩个仔？ 有一次，丈夫出海之后，好耐都冇翻嚟。 哎呀， 而妻子就带埋儿子上山，每日望海，盼望夫君可以早日归来啦。可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系咁过，夫君都冇翻到嚟。 究竟佢系咪识咗第二个呢？嗬？ 定系其实佢有意外呢？喺个海个上面， 即正面光嚟。 定系去咗海上花呢？ 定系去咗伶仃岛呢？ 系啦，定系其实佢去咗， 去咗古里唔到诶， 洗头，坐洗头艇啊？ 到最后呢一、這个。母亲， 佢唔知讲咩，佢唔知讲咩， 因为老花睇唔到啲字。个母亲带住个仔上到去山上面望阿夫君翻嚟，望极都望唔到。到最后经过岁月嘅洗礼，妻子同埋佢背脊孭住嘅儿子就变咗一嚿石头啦，就系而家嘅望夫石啦。 应该系同 Marvel 嗰啲电影系一样噶，如果唔系点会无端端变一嚿石嘅啫？ 唔系嗰个荷里活演员咩 ？The Rock 啊嘛 ，Rock。 其实亦都可能咧，希腊神话嗰个 Medusa 咧、 哦， 即 系 有蛇 系 头发嗰、 那个 Versace 嘛，因为你因为你一望到佢就会变石头噶啦。 哦，系、 哦，系、哦。 究竟呢一个故事？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 不要等老公回来，早点睡。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白虎呢？ 一生不变就变了一块石了。 但其实你老公都没有很晚回 来。有的，有时拍东西很晚回来、 哦、 我都是早点睡吧。 是 是 是是各位可以去我们的社交平台那里留言，将这个望夫石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知。 云，上于风浪，谁人能做到安于动荡？荆棘挡不住，会令人生改变是盼望。今天能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灭，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 想睇呢一个 show 咧，都系等到好似望夫石咁样嘅，因为咧就延期再延期啊！ 而家就快做啦， 就快做啊！李隆基、叶真堂、陈浩德，三生有幸一起唱， 哇！ 但原本系阿唐哥啲歌嚟嘅，应该即系 系啊，啱你睇啊！ 我梗系啱啦，三个 小生啊， 唱加班啊嘛，系咪吓？喂，咁翻翻嚟我哋呢一个咧点醒你嘅环节，望夫石的故事，好似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呢个故事。 系啊，好多人都有意见，佢哋话，与其等到变化石，应该揾个另一个啦嘛。 亦有啲人话咧，即系唔好等啦，唔好累咗下一代，因为一齐变咗石。 有一个阿 George 话咧，对住啲成日蒲到唔识翻屋企嘅另一半。要铁石心肠，然后有廿个 emoji 系笑嘅。 系啊，亦都觉得咧，我谂佢好多咧，即系女人会觉得咧，真系唔好等啦。你老公咧已经发咗达啦，出边有好多女人陪咁样，仲有话咩十个行选八个都系咁，佢唔记得你噶啦，都系早啲翻屋企或者揾个第二个有钱嘅好过啦。 有个听众话咧，近排咧系休渔期啊，提醒老公唔使出去捕鱼。否则有去冇翻，等到咧一定会变望夫石嘅。 又或者佢知道系休渔期啊，特登走出去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一话喎，邓家佳见水啊！ 邓家佳， 邓家鸡啊！ 邓家鸡， 得个睇字啊，即系。 哦。 亦都有人问咧，阿大家姐你英文好啊？望夫石嘅英文咧系咪 see through stone？ see through 啊，你最中意着嗰啲啊？ 唔系、啊，又好笑喎、啊！佢望系 see 啦，咁 through 变咗 through， see through stone， see through stone 可以望穿佢啊吓。 系有人就话、哦，原来咧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有一个你值得等嘅人嘅。 嗱喺地理方面咧，佢话沙田点解会望到海呢？ 以前系望到，而家田就 你睇河嚟噶嗰条。 沙田应该是望，我唔知道、啊，系、啊，哎呀，仲有啊，呢、這个朋友佢话咧，嗱、啊，记得咧，企得耐就要舒展下筋骨，拉下筋，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变石头。 有人话、啊，即系话咧，等还等，唔好上山等，等咧就喺张床嗰度等就算啦。 又系瞓住等嗬，好啦，大家姐，你点睇啊？ 嗱、啊，其实呢一个故事好简单啫。嫁千祈唔好再嫁余文乐啦，因为咧佢哋会出海行船系啦，佢哋喺海度你点样揾咧？系咪又冇 GPS？ 都系噶，十个男人有咩嘛？ 仲有、嗯、就系你等还等个仔咧交俾人哋嗱。你自己一个人等变石咪 OK 咯？你一带埋阿仔去，两个揽住一齐变石，累埋下一代啊嘛，系咪啊？ 但有啲人又话咁样先至系代表一生不变啊嘛，长情啊嘛， 长情即系净系爱一个嘅， 冇错、啊。 但系而家喺现代咧，净系一生不变咧，好似唔系好合时宜噃。 咁你一勤都唔唱啦，系咪？ 而家一勤好少唱， 系啦。 你一勤就系唱飞花， 系咯， 系咯。 而家都唔讲 forever 啦，唔讲永远噶啦。 唔、嗯、不过呢一个咧咁哀怨嘅动人嘅故事咧，其实香港流传咁耐咧，其实每次听亲都有少少戚戚然嘅。究竟个老公去咗边度咧？系咪真系有意外咧？ 咁其实讲下讲下，狮子山个狮子系咪其实都忙紧嘢，跟住变咗狮子山呢？ 咦，系、哦，听讲话山顶有只龟咧，咁你若爬翻落嚟，一到一掂海就世界末日噶咯噃。 大迷信啊！ 大迷信啊！李嘉明啊，所以咧，其实呢一啲刻骨铭心嘅感情咧，系值得一代一代咁样流传落去嘅。 有品味， 靓嘢 又靓， 贵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把鬼， 把鬼，史上最把鬼， 鬼 有冇搞错？把咩鬼？ 即系其实咧，如果估咧三个里边，我哋三个里边边个最把鬼咧，一定你赢啊！ 一定你赢 啊！唔系啊， 真系咧嗱，大咪姐啊吓，低处真系未算低，有人攞三棵咧都系八啊几蚊嘅仙人掌嚟比咧，已经觉得哇咁都搞得出嚟，哇！跟住琴晚见到呢一张相，佢净系咧系嗰啲果栏嚟包住嗰啲榴莲嗰啲绳啊， 基本上我哋扎咸鱼。嗰啲啊，扎咩嗰啲咁啊？唔系扎扎扎 咸肉粽，咸肉粽 系啊，咸水草咁样啊。 系啦，不过咧，虽然系 cheap 嘢，但系我哋都要解释翻嘅。今日咧，我哋就系鉴赏呢一个手链， 手链 啊， 啲首饰啊， 啲听众啊，都会话嗱，而家你嗰链咧唔讲把鬼啦，等下即系唔讲啦，跟住落去就 嗱。其实咧，今次咧系估嘅人嘅人数系最少嘅，因为好多都话唔估啦。 喂、啊，有啲人系估。好嘅，佢话 A 喺铜锣湾 ，B 喺尖沙咀 ，C 喺深水埗，好地区啊！佢哋 我而家出产地啊，三个都唔同地方噶。 嗱，我哋讲下先啦 ，A 咧就好似嗰啲牛仔布咧，蓝色嘅，好似有啲布质嘅、 哦。我知啊，即系譬如我烂咗条牛仔裤咧，喺嗰度掹翻啲须出嚟，扎织落去就 卷埋卷埋，系啦。 嗱、 這個、 ，B 好明显系咸水草啦。 B 唔系、哦、，B 呢个系好似有少铁噶，系咪啊，白虎 ？B 呢个你望下啦 ，B 呢个咧系条珠链嚟嘅，有个扣喺。 哦，珠链戴耳环， 少少珠嚟嘅呢啲。 哇，佢冇晒信心啊 ！OK 嗱， 冇晒信心啊 ！C 系 咧系由一嚿系呢个系木嚟嘅，木连埋一个系铜，然之后勾埋，连一钉埋一齐咧，变成一个额嘅呢一个。 好， 垃圾。即系我讲咩啊？我讲啦，我讲心底话添。 发咗毛喎，师 系特登咁样做，特登做到佢氧化咁嘅效果嘅呢一个系。 好， 嗱，师咧，我想话俾啲听众听，师系有少少质量嘅， 嗯， 系啦，有少少 Philip Stark 嗰啲嘢嚟嘅。 师系最贵，我话 个感觉诶，另外嗰两个唔攞嚟俾我摸下。 哦，俾你揸下啦，俾你去，大家姐你中意揸嘢。 嗱 ，A 呢一个咧个样咧就似系 cheap 嘢，但系咧。你知阿白虎嘅咧，佢个满肚蜜圈咧， 一拎上手就觉得系 cheap 嘢啦，三蚊啦。 喂 ，B 都好 B 好 B 都好 cheap 喎， 好流啊，系咪啊 ？B 系永康街嗰啲嘢， 永康街系咪你个 friend 嚟噶？ 嚟 嘅系尼泊尔啊，呢个系 尼泊尔嗱，估埋地方，你哋而家估边度啊 ？A 咧呢一个有少好似咧呢一个牛仔布咧，佢有橡筋 feel 嘅，系啦，橡筋嚟嘅， 扎头发嗰啲啊， 系咪扎唔到？ 十蚊三 斤 嗰啲系咪啊？ 但系咪知你真系好嘢，你可以将一样嘢讲到最 cheap 咧，你系有呢、這 个，你有呢个能力嘅你， 100% cheap 咩？好。诶，点样话？即系估个地方先系咪？ 系啦，地方同埋价钱，边个最贵？ A. 黄忠 ，B. 南丰中心 ，C. 女人街。 A. 宅到宅。B. 庙街尼泊尔朋友。C. 就尖沙咀啦。 咁即系边个最贵 ？C 系最贵 ，C 系最贵。 我都觉得好似 C 系，但系我觉得佢咧，佢有 两口钉啊，南船都有三分钉，系咪啊？ 佢有阴谋啊！ 咩啊？ 佢有似，我觉得呢个都有啲可能。 A 边 个？ 我唔觉一拎上手就觉得 咁啊系啊，轻飘飘。咁好 啦 ，C 咧，我都 C 咧， 两个都拣 C 系咪啊？ 系啦， 你未讲话咩？ 人话 A 系自制嘅你 自己个心路历程、啊。 你讲啦， 呢三个咧，我都系咧经唔同地方买翻嚟，虽然咧我都喺香港得到嘅，但系三个产地咧都系唔同嘅。 有冇产你啊？ 冇冇好啦，我哋系时候要开股啦， 快啲讲啦 ，A。是本土的手作嘢、 哦、 ，B 平定贵啫。 讲翻个地点先啦 ，B 是日本出产、 哦、 ，C 是陶鲁嘢。 吓，陶鲁嘢最靓喎，陶鲁嘢、 啊、 最靓喎、啊啊。 好，价钱方面 ，A 呢一个布袋本地的手作是100蚊。呢個 咪 below 百啊，一百，呢個你當九啊零蚊，九啊零蚊啦。第二係700多蚊， 哇！搞錯，700多蚊買條 呢條頸呢條手鏈。第三先呢、這個。是130蚊， 咁即系最贵嘅系 B 啊 ，B 啊，咸水草啊， 咩咸水草啊？你试下出去搵一条 咁啊！啲听众话咧，下次可唔可以估下大家即系三围、 啊？哎呀，好好啊，好愿意咁玩啦、啊。